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3集，身份三。文惠帝是在上朝的时候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宣布圣旨的，因此断没有隐瞒的道理。不过短短一日间，定京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，上至官家，下至百姓，都在谈论着这件事。公主府一片沉肃，荣幸公主坐在主位之上，不住地冷笑起来。她怎么就没看出来，自己这个侄儿还有这样的本事？谢景行分明在两年前就对沈庙另眼相看了，后来摇身一变成了瑞王。荣幸公主以为凭借瑞王的身份，就算谢景行再如何青睐沈庙，这辈子和沈庙也应当是不可能的。没想到谢景行就是有这个本事，还是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下午的时候，荣幸公主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就进宫见了文惠帝一面。她知道文惠帝不会无缘无故地给沈庙赐婚，坚持要知道理由。文惠帝对她这个姐姐还算尊重，就将来龙去脉告诉了荣幸公主。荣幸公主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感受，只是觉得有些脊背生寒。那个漂亮的少年，总会笑眯眯地叫他容姨的少年，和记忆中的样子相去甚远。如今的谢景行满身都是陌生的气息，他可以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蛰伏几年，他想要的最后都会得手。霸道的姿态，凌厉的手段，毫不留情的威胁，他更像是一个上位者。荣幸公主心里有些怕了，她不知道应不应该将谢景行的身份告诉文惠帝。虽然即便告诉了，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谢景行既然赶来，就一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不过告诉了的话，至少能让明启的天下百姓都知道谢景行的面目，而不是整日整日地说什么英年早逝的少年英才吗？荣幸公主想了一会儿，脑子里却又浮起幼时的画面来。她成日不外出，又与人交往甚少，连丫鬟都不准他们夜里进屋来。那时候适逢驸马忌日，她伤了风寒，第二日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，浑身冷得出奇。尚且五岁的谢景行自小厨房里端了热腾腾的粥来，一勺一勺地喂他吃，还拿个小板凳坐在他的床前读诗给他听。长得这么一个美貌的小男孩做这般贴心的举动，只要是女子就没有不感动的。恍惚算来，十年转瞬即逝，他们明明不是母子，却胜似母子，怎么就走到了如今这个地步呢？一边是国仇，一边是数十年的陪伴。荣幸公主的心里突然就忧伤了起来，要怎么办才好？荣幸公主不晓得，这些日子公主府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，而且还不止一人。他们公主府因着不与外人交往，连侍卫都备揽了几分，她的一举一动几乎是被人监视着的。平南伯府上，苏明朗看着婢女端来的糖蒸酥酪，义正言辞地拒绝。 哼，我不吃，拿去给大哥吧。 如今的苏明朗也到了爱美的年纪，比起从前圆滚滚白生生的团子来，苏明朗更愿意做一个浴血可爱的小公子。所以这些甜甜的东西虽然闻着很香，他却绝技是不肯动一动的了。随即又突然想到什么，叫住那侍女说道， 哎，算了，别端给大哥了，大哥若是日后娶了沈姐姐，沈姐姐嫌弃大哥是个大胖子怎么行？ 侍女瞧着苏明朗小大人的模样，有些无语，端着盘子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苏明朗见状，长叹一口气，说道： 哎，既然你这样为难我，我就勉为其难地吃了吧。 苏明朗又凶巴巴地警告侍女： 哎，不许告诉我娘，我抢了大哥的糖粥酥酪吃。 侍女无语了。屋里，苏明峰却没有心思去吃什么糖粥酥酪。他在屋里来回踱着步，神情很是焦灼。苏玉同情地看着他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道： 儿子，爹知道你心里难过，可是这圣旨是陛下亲自下的，爹也无能为力，只能说你运道不好，看上的姑娘与你没有缘分。不过幸而沈姑娘要嫁给瑞王，就必然要去大梁，眼不见为净，过些日子你就会把她忘了的。 文惠帝下了圣旨，苏玉和苏夫人最怕的就是苏明峰经不住这个打击，好不容易委婉地告诉了他之后，苏明峰就将自己关进了书房。苏夫人怕苏明峰寻短见，特意让苏玉进去劝他： 爹，您就别给我添乱了行吗？ 苏明峰不耐烦道： 我不是因为这个难过。 哎，儿子，你心里想什么爹还不知道？人不风流枉少年，爹也是从你这个年纪走过来的。哎，没什么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你要想开一点。 苏明峰忍无可忍，说道： 好，爹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想一个人待着，不会寻短见，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可以吗？ 见一向温和的苏明峰面上都开始出现不悦之色了，苏玉也怕再说下去又会刺激到苏明峰那颗脆弱的少男之心，便讪笑着说道： 啊，总之爹会努力再为你寻一位天仙似的姑娘做妻子的，不要伤心了。 说罢便灰溜溜地离开了。苏老爹走后，苏明峰一屁股在书桌前坐了下来，心中莫名烦躁。文惠帝突然下旨给沈庙赐婚，这让苏明峰很是意外，毕竟前些日子沈庙才和太子扯上了关系，怎么今日就和瑞王搅在一块儿了？文惠帝的心思苏明峰没空猜想，他想的是沈庙。沈庙和谢景行两年前似乎就很有渊源，前些日子因为那只虎头环，苏明峰笃定沈庙和谢景行之间有些特别的关系。苏明峰甚至还怀疑谢景行还活着，想要找到谢景行的消息就必须关注沈庙。可是为什么沈庙和瑞王结亲的事儿会让他这么不安呢？仿佛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，又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似的。这种奇怪的预感让苏明峰整个人今日都很反常。正当他坐立不安的时候，外头有人回来了。这是苏明峰派出去的探子，负责派人监视公主府和沈宅。苏明峰觉得荣幸公主也许知道点什么，而沈庙就更不必说了。那探子朝苏明峰行了一礼，就禀告道： 前些日子少爷让属下查的事情有门路了。 苏明峰心中一喜，立刻坐直身子问道： 快说。属下的人跟着公主府的侍卫，发现有人一直在监视瑞王府的动静，属下猜得没错的话，应当是荣幸公主的吩咐。瑞王府的侍卫似乎有几人潜伏在沈宅，不知道是监视还是保护沈吴小姐。 苏明峰眉头一皱，怎么都是瑞王？荣幸公主监视瑞王，瑞王监视沈庙，可他明明要找的是谢景行的线索呀。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心头闪过，苏明峰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